还有新春红包等你拿，今年春节就听你的。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央视综艺频道文博探索类节目国家宝藏今晚播出全新一期，今晚的主角是湖湘文明的宝库湖南省博物馆，闭关沉修五年涅槃重生的新湘博，从180,000件馆藏当中甄选出了3件独具特色的国之重器。雷佳、何炅、黄渤和王佳这3组国宝守护人将通过精彩的演绎，带我们一同走进3件国宝的前世今生。由东方卫视出品的喜剧竞演节目《欢乐喜剧人》第4季今晚开播。本期节目当中，开心麻花、辽宁民间艺术团等领军团体旗帜，在参演的喜剧人当中，既有经验丰富的老将孙涛大兵，也有初露锋芒的新锐贾冰、孙建宏等人。今晚北京卫视创意中国将播出全新一期，3位创客将分别带着专注课外语文辅导的麻糖小课及乡村图书馆、国学教育、民宿3者唯一的听松书院，以及流动的空气节水90%的空气洗手登陆创意星球，向着年度文化创意盛典角逐比拼。由关晓彤、宋威龙主演的古装剧《凤求凰》将于今晚在爱奇艺上线开播。这部剧改编自同名小说，讲述了南北朝动乱时期山阴公主刘楚玉与门客容止发生的一系列肝肠寸断的权谋爱情故事。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前2季曾经创下了近20年来中国纪录片的最高收视纪录，《舌尖上的中国》第3季将于今年春节期间推出，继续讲述人与美食背后的温情故事。由巨石强森、凯文·哈特等人联袂主演的动作冒险电影《勇敢者游戏：决战丛林》正在全国院线热映。影片自上映以来票房一路飘红，不仅在首映当天以9000万超过《前任三》首日票房，更在映后第二天成功突破1元大关。南极实拍冒险电影《南极之恋》将于2月2号在全国公映，片方最新发布了致纯爱版海报和为爱冒险版预告片。电影《捉妖记2》将于大年初一上映，片方近日发布好运推广曲《胡巴胡巴》 MV， 沙溢、胡可、安吉、小鱼儿1家4口为电影献唱，好玩的歌词配上1家4口趣味十足的舞蹈，欢乐满满。迈克尔·格雷西执导、休·杰克曼、扎克·埃弗隆、米歇尔·威廉姆斯出演的电影《马戏之王》将于2月1号在全国公映。电影最新发布了不同反响版音乐特辑，带领观众探秘这部影片的音乐诞生过程。暌违4年，王力宏将于今年启动名为《龙的传人2060全新世界巡演，4月13号、14号将在北京凯迪拉克中心开唱。说到演唱会名字中2060的含义，王力宏表示，这是代表2060年，那是四轮之后的又一个龙年。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今天夜间天空云量将逐渐增多，明天则慢慢转成阴天，但是由于空中水汽供应不足，本市依然不会出现大范围的降雪天气，只有山区可能有零星的雪花飘落，对大家的出行不会带来明显的影响。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山区有零星小雪，南部有轻度到中度霾，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3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 明天的晨练指数是3，不太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气温在-5度到2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光照条件差，晒太阳气象指数为5，不适宜户外晒太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对话文艺作品重量主创，探访台前幕后独家故事，新鲜专业好听，众星闪耀，一鳞过招。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 FM87.6 演绎群英会。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绎江湖。演绎江湖由曲韵悠然2018戏曲名家名段演唱会特约播出。1月14号今晚7点半，请大家关注在天津大剧院上演的曲韵悠然2018戏曲名家名段演唱会。戏曲艺术家叶绍兰、古文月、杨乃鹏、孟广禄、王蓉蓉、王冠丽、王红玲、王英慧、惠敏丽以及北京京剧院倾情携手上演罗成教官、花为媒、红阳洞、锁五龙、状元梅、杜十娘、幽灵颂、清风亭、蝴蝶杯等经典选段。欢迎关注天津大剧院微信日常票务信息。1月14号今晚天津大剧院重磅奉献开年戏曲盛宴曲韵悠然2018戏曲名家名段演唱会，邀您体验中华戏曲文化瑰宝的独特魅力，超强戏曲艺术家阵容倾情演出拿手曲目，为天津大剧院新春戏曲群英会拉开绚丽帷幕。梨园群贤聚金门，龙凤呈祥唱新春，京剧、评剧、河北梆子，戏迷们的新春听戏最佳之选。窃贼罗伯特为了让自己的兄弟铁头过上好日子，从而走上了行窃的道路。在女贼丁宁在家行窃时，意外发生了。丁宁和罗伯特互生同情，并帮助罗伯特完成了心愿。同时，他偷到的钻石也引来了终极杀手大猫。罗伯特为了给丁宁道别，再次让自己陷入了窘境之中。2018小剧场话剧《贼在囧途》再次爆笑上演，从爱情到友情，无可奈何和真情实意，在蒙太奇手法下被观众尽收眼底。今晚演艺群会为您推荐话剧《贼在囧途》。欢迎收听演艺群会，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部话剧，叫做《贼在囧途》。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三位嘉宾，这三位嘉宾都是这部话剧的主演。那第一位呢，是在剧中饰演丁宁的李小杰，欢迎小杰。 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在剧中饰演大猫这个角色的孙乐乐，欢迎乐乐。 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在剧中饰演牛姐的周航，欢迎周航。 大家好。 三位青年演员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说到《贼在囧途》这部话剧，应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上演了，或者是第 N 次上演了哈，在北京的小剧场当中，也非常受到很多的年轻朋友的喜欢哈。咱们先来说说哈，《贼在囧途》在2018年第一次开场哈。这一次的这个内容和故事梗概跟之前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在里边饰演牛姐的周航啊，你来说说。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然后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小的变化。然后怎么说呢，反正我觉得怎么看都很好看。因为我是去年的时候才开始演，但是在去年的之前吧，从他首演开始我就在看，然后我觉得我已经看了 N 遍了，但是我觉得特别好看，就是很搞笑，所以我觉得大家肯定会特别喜欢。虽然他已经演了 N 遍了，但是我觉得， 每次看都会有不同的笑点。 对，没错。 这是在周航眼中哈，这个《贼在囧途》这部话剧让他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搞笑哈，每次都有爆笑的点哈。那说说另外两位青年演员哈，这次是你们首次来饰演这个话剧吗？小杰。 也不是，我是第二次演，然后上一次演是也是去年大概这个时间吧， 一年了， 对， 嗯， 然后这次第一次接触这个人物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虽然她是个女贼，但是她是一个 正义的女贼。 嗯，咱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剧情梗概哈。反正大概讲的就是有一个窃贼叫罗伯特，是吧？为了让自己的兄弟铁头过上好日子，然后就开始行窃了。 对， 就是相当于偷东西为了致富。然后有一个女贼叫丁宁，就是现在小杰饰演的这个角色，意外发生了，当时她在家中行窃哈。这个时候丁宁和罗伯特这两个贼就相互认识了，因为这一次道歉，是吧？ 对。 但这次道歉呢，让他们俩认识了之后，他们就进行了一些深入的交流，算是吧？ 对。 就是从一个一开始有一点冤家路窄的感觉哈， 是 慢慢的变成了，哎，有感觉了，知心朋友了，再慢慢的就有这种爱情的火花。 怎么说呢，是因为两个人会有一些相同类似的经历，两个人行窃的原因都是为了自己比较重要的人去做这个事情。 哦， 所以 丁宁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他父母 家庭上的问题。 对对。然后丁宁和罗伯特会有在两个人会有那种相同感受的那种碰撞的火花吧， 就是共鸣。 对， 或者感同身受。 对 对, 对， 会觉得两个人有共同的遭遇和有点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 对，差不多。 所以后来两个人就开始慢慢有爱情的火花。 对，但是这个东西呢也不是特别的准确，也算有吧，但是 就在剧中其实没有好上，只是冤家的感觉。 对对对。 哦，这说到的是丁宁和罗伯特这两个窃贼之间的故事哈。那再说到了还有一个人物也挺重要的，就是说当时丁宁和罗伯特达成一致之后，他们俩成为联盟哈，共同来盗窃，因为丁宁也希望帮助罗伯特实现他的心愿嘛。这个时候就偷了一个钻石，哎，就引发了一个杀手锏，这个终极杀手出来，叫大猫，就是我们今天在场的演员孙乐乐饰演的这个角色大猫。 对。 说到大猫其实挺有意思的，如果你打扑克牌都知道大猫是最大的一张牌哈，王牌。 对 对, 对。 那就说明是最关键的一张牌。 嗯。 那在这里面的大猫出现也是这样的性质吗？ 其实不太是，它的设置是一个终极反派，但实际这是一个笨贼啊，有点三脚猫的功夫，然后有点自以为是，经常把一些其实是已经可以得手的东西给搞砸掉的这么一个人。 反正就有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对对 对, 对, 对。 总是让人觉得关键时刻掉链子。 对对对对，一个蠢贼。 那在这里边大猫到底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在角色的塑造啊？ 它其实是起到一个戏剧矛盾的一个推动转化的一个作用，就是本来已经是他本来应该得手了，但是一个很低级的错误就把这个矛盾又推向另外一个戏剧矛盾上，他经常起到这么一个作用，经常把自己这个人物和大家陷入了一个就是同样比较混乱的一个戏剧场景之中。 本来是一个挺清楚的逻辑，结果大猫一出现总会搅乱。 对 对, 对。 然后就带来了更多的麻烦，总是弄巧成拙。 对 对, 对, 对。 所以才会有喜感，是吧？ 对，这个是一个比较挺能找乐的一个角色。 你看你现在说到他都会想笑。 对。 对，他有哪些特别有意思的故事给我们讲讲？ 首先呢，我觉得这个角色啊是一个从思维逻辑上不是很清楚，但是他自己认为很清楚，经常自个儿算的特别准确，在别人看挺傻，挺混乱的那么一个， 就有点那种旁观者清，但是迷在这里面的人觉得自我欣赏， 对对对， 自我感觉良好的这样一个人。 对，而且他经常呢，就是当所有人他拿出一把枪把所有人都制住了，所有人都看他在那儿耍，然后他洋洋自得的在这一顿跟他说说说，但其实他说的都是那种错乱的逻辑，然后这也挺好玩的。 有没有一些经典台词啊，可以现场给我们演绎一下？ 他经典台词，他这个角色是主要是那个以一种方言普通话。 哦，方言，哪个地方的方言？ 我是大概用了一个带有山东味儿的这么一个普通话来大概来说的吧。 山东味儿，你是山东人吗？ 对，我是山东人。他大概说起来就是就是说普通话就是稍微有点梗，就是这大概这个劲儿的。 比如说给我们现场演绎一下。 你就是丁丁吧，是不是你动了我们的货？我们的货你都敢动，你真是胆子太大了。 是挺好玩，很有喜感啊， 傻傻的那种。 其实大猫是一个乐在其中的人哈， 对，乐在其中。 但是他内心是不是也有一些对于兄弟情啊或者情谊的这种自己的坚守呢？ 有，因为他在黑道上曾经也有个自己的兄弟为偷这个钻石就牺牲掉了，所以他对这个一直很执着，一定要把这个钻石拿回来。 嗯，就像给兄弟报仇，以解雪耻的感觉。 对对对，所以这个起因就是带着这个来的。 嗯，这说到了大猫，再说说牛姐哈，周航饰演的牛姐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我这个角色嘛，其实她这个形象就有点像包租婆的感觉 哦。 然后这个包租婆还有一个小跟班儿， 嗯 嗯，然后说话的时候就有一些结巴， 比如说， 就怎么说 啊？我特别想听台词，因为我觉得喜剧嘛，尤其是这样的喜剧，它台词是非常重要的哈，有喜感的。 他其实他那两边其实是一个搭档，就是那个结巴说完了吧，老得他补充一句，要不这个结巴老说不出来。比如说他们去催债，就有那种的，我们是 甲方。 对对对。哎，你们是 乙方， 对对对对，你欠我们 五万， 对对对，都对，就是这么一种的逻辑的他俩搭配。嗯， 所以你看刚刚这一小段演绎，大家就能感受到《贼在囧途》是一个多么好玩的这样一部话剧啊。这里边我特别想问问三位演员哈，你们三个都不是第一次来演《贼在囧途》吧？ 嗯，对 对 对。其实小杰说了，他是第二次。那周航呢？ 我也是第二次。去年我们是一起， 就是你们这个班底是吧？ 对对对， 也是搭档的。 对对对。 哦，那就是说，其实乐乐也是第二次。 对对对，也是去年开始演这个。 乐乐哥他之前还有八月份有一版 啊，对， 去年八月，因为我们是十二月份演了一版， 嗯， 然后八月份的时候我又看了一版。然后是乐哥演的，当时 对对对， 还是这个角色嘛，大猫 还是这个角色。 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戏啊，刚接到这个戏，你们还记得什么样的心情吗？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吸引了你们，觉得要来演这个角色？ 嗯，我先说吗？ 啊，周航先说吧，就包租婆牛姐。 因为这个戏是当时是天津人艺，然后他们一些演员。首演的时候在21世纪剧院，我记得，反正我看的第一版是这个。然后当时我去看的时候又觉得特别搞笑，然后我就特别喜欢。其实对那个里面那个，因为一共就有三个女角色， 嗯， 然后其中有一个是主演嘛，就是我觉得我这个形象的主演可能是上不去了，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快递员，然后呢快递员挺可爱的吧，也挺搞笑的， 嗯， 然后牛姐这个角色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戏的这么一个角色，而且他是怎么说呢，这个人物声音感觉很粗犷，然后很彪，看起来有点就是感觉挺凶的， 嗯， 就上来很正常，然后突然说一句别吵吵，就是这种感觉，然后所以他一说大家都会笑，然后我当时对这个角色印象很深。后来贼在囧途就是应该有过了几年，一两年，然后他就招募这个角色，我在朋友圈看见。 哦，当时你是作为一个观众， 对， 然后后来你作为其中的演员了。 对对 对、哦、然后我当时一看招募，我说那我必须要去 要去体验一把。 对，然后就去面试了。当时面试的时候有很多面试，很多那个钉钉的，然后面试牛姐的也有那么两三个，反正三四个吧。然后后来就算是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档期的缘故，还是因为我太优秀了。 主要是太优秀了，后来就让你演了。 嗯，然后就演了，去年演了，然后就感觉非常的 爽， 特别爽。 嗯， 对，因为这是我的首部成人剧。 哦，之前是演儿童剧的。 对对，之前儿童剧还有音乐剧。 哦， 然后演了这部成人戏，我觉得啊，太爽了。 嗯，很有收获感哈。 是，主要问题是大家在一起排练的时候特别搞笑，老会有碰撞出很多点，就是很快乐，我觉得。 这是周航说到了他是怎么跟这个戏结缘的，其实还真的是挺有缘分的哈，从一个观众然后成为了其中的演员的一份子哈，而且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哈。再说说小杰吧，小杰是怎么邂逅丁丁这个角色的？ 我是毕了业以后做了很多幕后的工作，然后 没有演过话剧，然后这去年的第一次演绎这个角色，是因为别人告诉我有这么一个角色，但是我提前没有看过这个话剧，然后我看了剧本以后，我会感觉就是还蛮有挑战性的，因为这个女贼她不是单纯的一个女贼，然后她有很多的多面性，然后她这个人物比较立体，然后跟我的距离，跟我实际生活中的距离差距也很大， 嗯， 所以我觉得 挑战一下 应该会很好玩。 嗯，小杰其实是在电视剧《武媚娘传奇》当中饰演玉婉这个角色，很多朋友如果是特别熟悉这部剧的，可能也看到过她的身影。这一次饰演的这个丁宁，大家都知道她的人设其实是一个女贼，但是她其实是一个比较有情的女贼。 对， 性格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我个人认为她比较大胆， 嗯， 然后还有一个她比较重情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我的感觉诠释里面掺杂了一些正义的东西， 嗯， 因为他有一些台词，然后他有说过，就是当他父母去世以后，他当女贼，然后偷东西，他只偷那些不义之财，但是偷了这些不义之财以后，他会交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他不是那种做坏事的盗贼， 对对对。 虽然他是一个坏人的人设， 对， 但他其实做了一件就是仗义疏财的这样一件事情。 对。 嗯，那其实他跟这个罗伯特的相识也展现了他另外一面哈，内心的那种情感。 对，其实我认为我跟罗伯特的人物关系没有那么的 复杂。 嗯，对，只是说两个人的一面之缘，然后两个人相同的经历会产生一些涟漪。 嗯， 然后只是仅此而已，我认为。 嗯，其实我觉得虽然是两个盗贼哈，他们在陌生的情况下相遇了，产生了很多故事或者很多笑料，其实特别像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陌生人。 嗯， 说两个人可能他做了同样的事情，之前相互不认识，也没有了解对方的经历，但是后来通过一个偶然的机缘巧合认识了，会发现诶，我们这么的默契，会有那么多相同的经历和特别有意思的一些笑料或者共鸣， 对， 因此产生了一种兄弟情或者姐妹情或者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情谊啊，是吧？ 对 对, 对， 其实就像城市当中漂泊的两个人相遇的感觉啊。 对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引射吧。再来说说大猫，其实刚刚也听到过大猫的台词，特别有意思。大猫在这里边除了就是作为一个穿针眼线的承上启下的这样一个作用哈，制造笑料之外，你当时是怎么想到去选择这样一个角色？第一次邂逅这个角色，由于什么样的原因？ 我其实首先是被这个戏打动了。 你之前也是一个观众，嗯，是吧？ 对，我看过一遍这个戏，然后我特别喜欢这个戏，因为是个三一律的戏，就是它的场景是不动的。嗯，在一个固定的时间段把所有的剧情发展完成， 矛盾冲突非常集中， 对对对，非常集中。然后我是比较喜欢这个戏，然后后来那个制作人找到我，制作人是我们师兄，叫王峰， 嗯， 我们是一个学校的，找到我跟我谈这个，然后问他，我说你想让我演谁呀？说演这个 大猫 啊，我说对，那个我 说是不是我气质特别像， 那个傻傻的角色，嗯，我很喜欢，跟我生活中很像。 嗯，你生活当中跟他是没有反差的是吗？ 对，也傻傻的。 这个我觉得可以爆爆料，因为刚刚说到了这三位演员是上一次排练就是一个组合，这一次又是一个 team 哈，你们在合作的时候可以相互爆料一下。比如刚刚其实饰演丁宁的小杰说到了，他其实跟角色反差蛮大的，平常的排练过程当中饰演大猫的乐乐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爆料这事儿我愿意干。 好，周航来说说。 我觉得乐乐哥他是那种，其实他这跟这个角色，我认为怎么说呢，你要说他傻傻的像的话，可能别的就不像了。因为我觉得平时生活当中他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我认为。 哦， 特别 正经，不怎么说话，哦， 很正经的一个人，真的。就你跟他说什么的话他很少开玩笑，就是偶尔会开， 嗯， 但不会就是不像我们翔哥老开玩笑吧那种。 就你很难看出来乐乐是一个就像他的名字一样那么乐呵的或者那么有喜感的一个人。 他乐呵，但是他的乐就是不属于那种炸乐， 他是冷幽默。 对对对， 嗯， 就是我对他那个大猫那个版本印象特别的深。 因为他当时演的那个可能是他这个方言的缘故嘛，反正就真的实在太逗了，我实在是怎么说呢，印象特别深刻。但是当我们到了一个组进行工作的时候，我发现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完全这个人跟台上这个怎么样 也想不到一个人。 对对对，就是 都这样。好的一喜剧家都是忧郁的。 他平常生活中是不怎么说话，不苟言笑， 很正经，只能说。比如说，我要是见他说：“哎呀，乐哥，来啦！”比如说昨天我们就是复盘，然后他很早就到嘛，我当时哎，乐哥来，他拿个剧本。哎，来了，就是你知道吗？很冷静。我想啊，好吧，本来天就够冷的了，我一看他这样，我就 我不行，这个礼貌客气一点。 就是他特别礼貌，特别客气，特别正经。 然后一上台就撒了谎， 完了完了，那就疯了就。 哦， 倒也没有吧，就是一种生活习惯。可能我觉得台上台下是不太一样的。在台上，然后跳的这个角色里边，你把所有的一切都放开，根据这个角色的他的思维逻辑，你像撒欢似的那么去演。但生活中你要再像角色似的，你就 疯疯癫癫， 对，就分不开了。所以我还是喜欢生活中稍微的冷静，就安静一点的那么生活。 就是其实台上太喧嚣了，台下要享受安静。 对， 要不然都是一个语境下，可能也分不清到底我今天是在演戏还是在生活当中。 对，有这种感觉。 我其实挺想问的，演员会有一种错乱感吗？ 还好吧，因为我觉得我生活当中也挺怎么说呢，算是开朗，太开朗了是吧？ 对。 我其实跟这个角色 没什么反差。 也有一点，这个角色更吓人点，反正 就是更加像包租婆一点，但是你生活当中也比较开朗。 对，虽然是分，但是有的时候你对待比如说朋友、陌生人、同事，那肯定状态还是会不一样。 对，你会正经一些吗？ 对对，但是就是属于就是如果要是同事看着我就觉得可能还分一点，然后陌生人看见的话他会觉得完全不是你，如果要是朋友看着我这不就是你吗？就可能会这样。 中航之前在音乐剧当中演什么样的角色呀？ 很多角色，比如说小孩儿， 几岁的？ 十几岁。 哦， 就是那种 大鹏，你妈要是知道了不得揍死你呀。 哦，声音太像了。 就扎两个小辫儿的那种，就是对，就这种。 所以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挺突破的。 首次成人剧吗？ 对, 对, 对。 你会有压力吗？ 有啊。晚上睡觉的时候经常梦见自己误唱。 哎，你这跟主持人有一个共同的叫什么梦魇啊？就我刚刚做直播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感觉，是我经常会晚上突然梦醒，两三点钟自己就醒了，忘了直播的时间，然后在家睡着了，然后就没来，就空播了。其实咱俩是差不多的那个感觉， 因为这就是我们贼这个戏去年演了两场嘛，然后我就觉得可能有点演的不过瘾。结果呢，我就经常在梦里梦见我的台词说的是错乱的，然后梦见我误场了，然后就整个人很紧张。结果突然之间一年了，就是我们的制作人峰哥就说给我打电话说，哎，我们的贼要重新演了，然后要演15场。我当时就觉得好激动啊。我就想是不是把这个15场演完了之后，我可能不会再做这种梦了。 这是周航来分享他对于这个角色的一些挑战哈。那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会，我是一丹，咱们今天为您介绍的是话剧《贼在囧途》，咱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书香满中华》，朱海作词，胡廷江作曲，黄晓演唱。 浓浓一夜春，淡淡几行秋。

用我的舞姿。其实小杰应该是，其实就像他说，他可能真的跟那个角色反差有点大。生活当中 她比较正经的姑娘， 很正经，很安静的那种女孩。然后呢，当她跳这段舞的时候，我觉得她可能脸已经红了，我感觉到她可能身体都已经红了，就已经整体都红了，可能已经快冒烟了那种感觉。我就跟她说，我说小杰，首先你看别紧张，我们首先是不是节奏，哎，然后呢你要用心感受这个音乐，然后呢在感受这个音乐的时候，你要想象你的前面站的这可能是你的男朋友，就是各种引导她，然后就是她都不吃晚饭，然后我们吃晚饭的时候他在练， 也是为了减肥是吗？ 对， 他可能也是怕那个，就是又是裹胸然后又露肚子什么，他可能是那种，对 对， 就像我就不怕我的那个角色。哎呀我天呀，真的， 哎，我觉得其实周航要是他来演一个舞女，他也会演得特别的有感觉，眉飞色舞的那种感觉。 对，其实就是现在我已经就是可能圆不隆冬的了。来形容我现在的身材，昨天我们复排的时候他们都说我胖了。然后呢， 你原来多少斤啊？ 我原来 这个能暴露吗？ 可以啊，就是我觉得我一直都在就是减肥的路上一直都在努力着， 但是一直都在增肥的道路上 不断的前行着，就是不小心一不小心就胖了。就是之前我在拍之前一个音乐剧的时候，先讲那个比较狠的，就是我那会儿是可能是120斤，然后就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正好排练，然后就瘦了17斤，差不多就到100斤了，瘦了，就是我近几年最瘦的时候就100斤。然后呢我就巡演，就是演出我们就会全国巡演走出去，结果一走出去不要紧，再走回来的时候我都不认识我自己了，所有人见到我都会说呀你怎么胖成这样了。 我都160多了，你没事没事。 乐哥瘦了，他比我之前最早看他演的那会儿瘦了。 哎呀演员嘛，胖胖瘦瘦不是很难。 哎呀呀，还真是受不了。 其实说到了舞蹈，我们大学的时候学舞蹈有个最大的感受，是因为我也是四肢有点不协调的，就是感觉这个乐感还行，但是就四肢不协调，总会觉得那个动作有点别扭。所以我特别知道练舞蹈是多辛苦，就你要是想让他动作协调还要忘我，这是两码事儿，就你首先得娴熟才能忘我，是吧？小杰练了多少遍？ 我说实在的，因为我之前在接到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就知道要有一段舞蹈，然后我有一段那个跳舞的那个视频，然后那个时间我只是自己在家练，练了多少遍我已经数不清了。然后开始排练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是下午1点开始排练，然后我是早上起来7点就起床然后开始练，但是我自己在家练跟到了排练现场然后再跟对手一块对戏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就是因为我自己在家练是靠我的想象，想象对手会给我什么样的反应，然后但是当我到排练现场跟对手真正搭戏的时候，他的那个反应跟我想象的有可能会不一样。然后我又不好意思，因为也是我的师哥，都是我的师哥，所以我就定力不太好。 对，我觉得演员的定力是特别重要，就心里要有一个定力，定住你，要不然你很容易就是因为一些不可控的因素然后发生变化。 对， 情绪上啊，心理上啊， 对， 包括影响到你的演技。 对，所以前期排练的时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然后后来 怎么克服的？ 就天天练 、 然后后来就是马上就要演出了，马上就要演出，因为我们当时排练了几天，3天， 时间比较短， 好像排了3天吧。然后到合成的那天，我就对我自己说：“李小杰，你要是再演不好，你就砸了。”然后 不，你应该说李小杰，你要是再演不好，你就再也不要演话剧了。 然后排练的就是合成的时候，当你站在那个舞台上又是不一样的感觉，然后加上灯光加上音效，然后整个人的状态就是好像瞬间感觉 进入到角色当中了， 对，上道了，感觉 就是像开窍一样，尤其是那个氛围的烘托，下面坐着观众，以前排练的时候没有观众，你可能还没那种特别专注的感觉， 对，然后灯光一打，然后感觉下面全是黑的，然后只有你在台上，然后你就会沉浸到一个世界里面，就 不会想太多，就跟排练的排练的时候太不一样了。排练的时候 杂念， 下面全都是坐着人，然后去看你怎么演，但是你能看见他们所有的表情，能看到他们所有的反馈，但是在舞台上你就可以完全沉浸在你自己的那个角色里面。 对，就是演员突然之间就开始专注到自己的角色了。 对， 这是一种享受，其实 舞台是有一种魔力在那儿的。 对，你们会经常偷窥一下观众的眼神吗？ 我眼神不太好。 对对对， 有的是可以的。 乐乐会吗？ 有的本身他是你就是可能是对着观众去做一些独白啊这种的，你会能看到他们。有的不行，有的就是演对手戏的时候你往下瞟一眼他能看出来。观众能看出来，有的你就是其实就是冲着前面，或者是只要角度对，其实你可以和观众对视的。当然这还有一些是 对心理建设特别强大吧。 对， 因为他很容易受到对方的眼神的这种影响。但我觉得周航应该不会，周航是怎么着都行，就是对方影响不了你，你能影响对方。 我觉得其实第一是我眼神不好，我真的看不清。我是个近视眼，不知道怎么了，现在已经越来越高了。然后我也真的看不清台下，然后我演出的时候也没有戴眼镜。因为我觉得就是 模糊一点更好。 对，模糊眼的感觉更好。有的时候就像你说，可能真的就是眼神上的交流 会很容易有影响， 刺激到。刚开始我跟翔哥排练的时候我也好紧张的，真的。因为我觉得哎呀，怎么感觉都不对呀。 翔哥是谁？ 就是我们的男主。 哦， 超级超级帅的欧巴。 哦，就是罗伯特那个角色。 对对对对对。然后但是他也会正确的引导你，然后就是慢慢慢慢就缓解。像小杰他会紧张，然后我也会私底下就跟他开玩笑的开导他，我说你放轻松，我说就不要紧张，我说跳舞没关系，你就不要把自己绊倒就好了。真的就是因为不协调或怎么样，就真的就是会把自己绊倒。我说你觉得当你跳这个动作，你觉得你自己都要把自己绊倒了，你觉得这个动作舒服吗？你自己不舒服，别人看着肯定也是不舒服。 对，得找到那种节奏感。 你只要是自己舒服了，那别人看着肯定也是舒服的。平时大家也会互相就是这样安慰大家。我觉得我们这个组挺好的，因为虽然就是搞笑的戏，然后呢又很多正能量的人，然后大家聚在一起就是为了 会经常探讨或者创新。 对对对，我们经常会有各种点碰撞出来， 就相当于发明一些梗。最近非常流行的一些梗，然后你们想在这个演出当中运用一下哈。 对， 其实刚刚小杰和周航都说了让他们压力比较大的尝试或者是挑战。乐乐呢？乐乐其实刚刚说到了，其实你这个没什么挑战哈，因为本身你的整个角色的感觉和你平常有一点像，虽然有一些出入，但是也有很多相像的地方。 也有挑战，因为我也是个青年演员。经典演员，这个、 说大家就笑了。 他的挑战是因为就是可能从心理上吧，会不会太紧张，会放松一些。但是对角色本身来说，你不光是完成它就可以了，你要想办法如何把它演出精彩的地方，这个是比较难的。当一个一般的演员很好当，干个十年八年的，可能就给那个剧本你都能演的，大概其那意思。但这就是说，我现在就到了这么一个阶，就是说你很难再往上突破一步，像一些优秀的演员似的，就怎么把他这个角色能拿过来演得非常的不一样，非常的 出彩。 对， 哦， 这个是最大的挑战，就是感觉使不上劲儿了。他不像说舞蹈，我多练几遍，多请老师教我，这个你怎么教，词儿背了，然后戏也挺熟的，剩下的就得自己去琢磨。 就是有一种瓶颈期了，就你可能达到了一定的阶段之后，你觉得我需要再突破。 对，就成为一个专业演员之后，你就再往上想蹦一步，这一步是很难的。 你会有一些给自己一些人设，或者是给自己一些任务吗？就是今天我演的这一场，我要和上一次演的有一些区别，或者我要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在里边。 有的，有时候会尝试，但是有的时候这个路也会走歪，就是你设这个东西已经超出了他角色本身的，就是也是会混乱，因为你老是在自己脑子里想嘛。在见到观众之前会有这个麻烦，因为也不在学校里，也没有什么老师给你看着。导演有时候觉得，哎，他是不是有什么好想法，你先琢磨着什么的。 你们现在还会在开场前，比如七点半开场前的十分钟或五分钟有紧张的感觉吗？ 就演这个戏的时候会有。因为我演音乐剧嘛，我们会有唱跳，我觉得那个就是我的歌，就是 怎么说呢，已经长在自己身上了，舞蹈对我来说那就小 case 没问题。但是就是在演这个角色刚开始的时候，真的，因为我们上去年只演两场， 嗯， 超级紧张，在上台之前我就跟我那个磕巴，我就跟他说，我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然后他就说， 就你的紧张来自于什么？ 紧张来自于 就排练那么多次了还会紧张。 紧因为怎么说呢，他是我的首部成人剧吧，然后还有就是搞笑的有演过，但是话剧这么完整的一部还是第一次。 哦， 还有就是他们都演过很多次了，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就是新的一个，怎么说呢，虽然这个 虽然你是老演员，但是也是属于这个行业的新人， 对这个角色， 对 另一个塑造者，然后我就很紧张，然后上台之前就会紧张一些，但是只要上台以后台词说出来了，就整个就感觉石头放下来了， 就有点像有经验的感觉了，就是其实你是需要不断的去磨练自己的台词功底和经验， 对， 尤其是塑造这个角色的经验，你才会心里有底，否则你永远都是没有底，会紧张。 对，因为是这样，演员他有很多种嘛，他有的比如说儿童剧演员，就是那种状态 他 不一 样， 对，当你演这个戏上来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像我以前演的一些音乐剧，唱跳比较多，说的就比较少，其实会，我觉得会退 步，台词会有点 退步，对 对 对，然后 因为你老不练嘛， 对，然后突然感觉词儿好多呀， 哎，其实我以前一直很好奇，你比如说主持人可能这种即兴发挥是你自己去想的，所以你不需要背词儿，还能理解，他背也是背非常有限的内容。演员可不是，演员的每一句台词他都是有包袱的，也许你的这句台词就会引导出下一个情节来，也许你这句台词就能够承上启下，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你们在背词儿这一块儿是不是有特别大的压力呀？ 其实这是大家的一个误区，话剧演员他不是需要太正经的去背词儿，他是在排练中我们记的是点和调度，然后会把它分割开一块一块的，比如说一个戏我把它分成五大段，每一大段我又给它分成几个小节，在那个小节里可能我记得是我从这个拿了一杯水跟他说了一什么，再把这杯水怎么倒掉，然后我再去倒一杯，我记得是这三个动作， 就是逻辑， 对，然后中间可能每一个动作中间有个三两句话大概我就知道意思了，但是我们不会去一个劲儿背那个词儿。 那周航呢，演了音乐剧，演了儿童剧，再来演成人剧，这个台词你是怎么记的？ 背词儿吗？我觉得背词儿还好，就像乐哥说的也是，我们会有就是调度啊什么的，然后 有对手相互提醒， 对对， 是吧？ 因为有的对手是他可能会完全就是背这个词儿，有的对手他真的就是他这个词儿可能说的并不是很准确，那你要完全压着他这个词儿的话，你也会蒙圈。 对，你要跟着他走， 对对， 就像两个人跳舞。 对，就是两个人要互相搭配嘛，我觉得。反正我觉得就是演好一部戏不是说你这个演员有多优秀，其实是就是配合的很好，就看起来让人觉得很舒服，就觉得很棒。 你们平常要排练多少次，就是比如说这次演出之前要排练几次，每天都要练吗？ 对，他这个得根据看你这一轮是否换演员了，或者是熟悉程度。一个新话剧基本上是以一个月为标准，这中间不包括什么音乐剧啊，不包括什么的，大概是一个30天到40天。 每天都要练，都要排练吗？ 对，你要至少保证8个小时。 舞台剧都是 每天8个小时。 对。 那你们好辛苦啊！你想，你这八个小时基本上除了吃饭，除了喝水， 也还可以，也还可以，因为是分段的。比如这段是他俩的戏，可能这2个小时我就在一边看着，或者是休息一下，或者是帮着一块儿给出出主意，可能下2个小时再轮到我。 有一些有意思的故事吗？你们在后台排练的过程当中，或者跟导演的合作上， 有意思的事情每天都会发生很多很多。 主要是在戏上，就是有时候我们排这种小剧场喜剧的演员，其实有意思的事主要是在戏上。大家排着排着就不定想出点什么更好玩的戏来，就全部排在里边了。 应该说孙乐乐之前演过好多角色，其实跟大猫还是蛮有反差的。之前《如梦之梦》里演杨大少哈。 对。赖到那个赖声川导演那个《如梦之梦》演过。 是前2天那个戏吗？ 对，是，但是这一轮我不跟了，我是跟他公司一个别的戏，就是时间正好岔开了，那个他们那个公司叫央华，我跟了他们一个叫新原野，也是之前上了咱们这个节目，跟万芳老师过来的， 而且之前还有赖声川导演的一部作品，就是《环路男女》。 那个是，其实导演是周黎明老师，那个影评人。 总监是赖声川。 艺术总监是赖导。 对，其实赖导的戏我的感觉是比较的颠覆，或者有一些你需要跟别人逻辑上不一样的，就是你会跳跃性比较多。是吧？这其实也挺挑战一个演员的。 对，他的戏比较文艺，就是比较细腻，就那种不太好拿捏，他那种情感上的，而且他没有那么多的就是很巨大的矛盾冲突那样的。 我就特别想问问你嘛，这次演戏之后后面有没有一些新的挑战或者新的想饰演的角色？周航说说吧。 特别有，2018年我有一个大的愿望，减肥啊。 我以为结婚呢。减肥这个你慢慢来嘛，对吧？ 不是，因为就是现在就是我觉得我现在这个怎么说呢，由于身材的缘故吧，角色好像越来越固定了，就是因为就之前演了那个驴得水的那个铁匠的媳妇儿，这个角色也是就是挺生猛的吧，我觉得我觉得不能再演这样的戏了，因为我觉得如果再演这样的戏的话，我可能真的就是在结婚的道路上就越走越远了。这可能就自己一个人就是过的可能真的是要越来越长了，就是对，所以我也想演像小杰这样的角色，是不是 魅惑一些的，然后美一些的。 小杰，你为啥用这种眼神看着我呢？你想说什么你就说呗。 我想说 他看我仿佛在他的眼里看到了三个字儿，不可能。 可能你叫我跳舞的那段就可能。 来，小杰说说吧，你2018年有什么样的心愿？ 我还是想多演一些话剧，因为我之前经常会在影视剧里边工作，然后我觉得演话剧会比较过瘾，然后比较能提升自己的表演这方面的能力。 没错，话剧其实是最难的。 对。 乐乐呢？ 我主要就是工作，希望在工作中能够更加的提高一步吧。 应该说三位演员哈，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来塑造了《贼在囧途》这部爆笑喜剧，而且应该说是以不同的方式或者是自己特别喜欢的方式塑造了情感这个主题。其实在最后说一下，这部话剧的演出时间是1月份是17、18、19、20和21号，2月份是1、2、3三天，有两场戏要上演。具体地址呢是在西区剧场，副牌导演是王丁一。 对。 今天特别感谢三位的分享，我觉得今天其实聊到的更多的是话剧《贼在囧途》这样一部爆笑喜剧背后的故事，特别有意思。我也期待着2018年三位演员会有自己新的作品出现，会有一些新的挑战，让大家认识不一样的自己，尤其是周航，大变活人。好，特别感谢三位，谢谢。 谢谢。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演艺群会，我是一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听听谈耳朵。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那一天》，由石顺义作词，张伟作曲，平安、王雅杰演唱。